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7集《折花赠佳人》二。宁安公主见谢长武满脸疑惑，更加不悦，说道： 谢长武，你在戏耍本宫不成？ 啊，臣不敢。 谢长武满头大汗道： 只是臣真的没有给公主殿下写过信。 宁安公主闻言怒道： 你既然没有给本宫写过信，那你就给本宫解释解释，眼下你为何在这里。正如信上所说，今夜你要给沈庙永生难忘的痛苦经历，那为何不告诉本宫？ 谢长武语塞，心中却暗暗惊诧，那信中竟然将他打算做的一切都写在上头，明明此事只有他和谢长昭知道。若是此信是谢长昭写给明安公主，谢长昭又为何要这么做呢？他只得道： 啊，臣的确是这样想的，只是现在沈庙在舍弟手里，臣还在等舍弟前来。 谢长昭？ 明安公主皱眉： 你们兄弟不在一处？ 谢长武不敢说出谢长昭已经失踪多日的事实，只得含糊应付道： 怕引人怀疑，三弟和臣是分开行动的。 明安公主倒是没有怀疑，想了想又问： 你们所说的沈庙回了沈宅，只是沈信和荣信公主一起的骗局，这可是真的？ 谢长武心中一跳，说道： 正是。 其实谢长武也有几分怀疑，毕竟此事都只是谢长昭的一面之词，可现在他只能选择相信谢长昭。谢长武倒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桌上那封信有假，毕竟普天之下能够临摹谢长昭自己的人，怕是除了谢长武也没有别人了，而且兄弟二人的秘密暗号旁人也不可能知道。明安公主搓了搓手，大约是冷得出奇，对着谢长武喝道： 谢长昭到底何时过来？ 谢长武心中有苦说不出，说道： 三弟说子时前来。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 明安公主问自己的随身侍从，侍从答道： 快要子时了。 外头的风雪呼呼吹着，似乎可以一直冷到心里去，不知道为何谢长武的心里突然越发的不安起来，看着黑漆漆的夜空，心跳得极快，仿佛察觉到危险来临，本能的想要逃避一般。他试探的看向明安公主，问道： 不如公主殿下先回去，若是有了消息，臣第二日再告诉公主殿下。 你当本宫耍着好玩吗？ 明安公主勃然大怒： 本宫都已经亲自来了，你现在叫本宫回去？谢长武，本宫随时可以让你掉脑袋。 明安公主如此跋扈凶悍，谢长武也只得苦笑一声，不再说话，却听得外头似乎有人的脚步声。明安公主面色一喜，道： 来了。 二人走到船头去看，便见已经结了冰的湖面上蓦地出现了一行黑衣人，这些黑衣人皆是从头裹到脚，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，看不清楚样貌。明安公主面色稍缓，说道： 做的倒是挺隐秘。 随即目光又在这数十个人中间一扫，眉头一皱： 沈庙人呢？ 这些黑衣人皆是男子身材，并未瞧见有沈庙的踪影。明安公主不悦地回头看谢长武： 谢长昭是怎么回事？ 谢长武在看见这十来个黑衣人的时候，便本能地觉得脊背发凉。这十来个人看起来都绝非善类，更何况谢长武压根就没有在这群人中见到谢长昭。谢长武想要逃，可是这冰天雪地里，万里湖的湖面都结冰了，冰面上一走便是打滑，何况湖面颇大，连个遮挡的东西都没有，逃生谈何容易。见明安公主不悦，谢长武大着胆子喝道： 你们是什么人？ 十来个黑衣人俱是没有说话，只是朝他们越走越近。 宁安公主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问谢长武， 他们不是谢长昭的人。 谢长武心里着慌，不知如何回答宁安公主的问题，只得说道， 不曾见到三弟。 宁安公主说道， 大胆，见了本宫还不跪下。 那些人却都像是聋了一般，还在靠近。宁安公主身边的侍从拔刀而起，冲进黑衣人中，就要保护宁安公主与众人厮杀。宁安公主总算是看明白了，黑衣人们来者不善。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看向湖面外头，问道： 安慰呢？安慰去哪里了？ 宁安公主被人背进来的时候，不想被人听到同谢家兄弟的对话，因此只带了一人。可其他人也并未离开，只是离画舫还有一段距离。可眼下这么大的动静，早就应该听到赶来救援了，为何一点人声都没有？同宁安公主一样慌乱的还有谢长武，他今日也不是一个人前来的，有一些手下安插在其余两艘画舫之中，为的就是防止中途出现什么变故。可为何到了现在却什么动静都没有？人呢？宁安公主唯一的这个侍卫很快就被黑衣人随手抛在了一边，却在微弱的火折子下喉间血迹喷涌，竟是被一刀致命。万里湖面上的湖风斜卷着风雪扑面而来，将人的脸割得如同刀子一般。可即便如此，宁安公主和谢长武的额头上还是渗出了大滴大滴的冷汗。 你们是谁？ 宁安公主强自压抑着心中的恐惧说道， 本宫是大秦的公主，现在离开本宫既往不咎，饶你们一条狗命，若是不走，日后别怪太子哥哥怪罪下来。 谢长武一时不知道该害怕还是该大骂宁安公主蠢货。宁安公主竟然将自己的名讳就这么说了出来，不过转念一想，今日之事明显就是个陷阱，对方怕是早已知道了宁安公主的身份，否则宁安公主接到的那封信也就说不清了。可是此时他们又能如何？谢长武心道，总不能在这里大声呼救，眼下能不能被人听到且不说，便是真的被人发现，他一个明旗的臣子和秦国公主半夜三更来万里湖，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了。进退维谷，谢长武反倒冷静下来，他看着对方冷笑道， 谋害一国公主，这个罪名可是不轻啊，阁下若是不怕死的话，大可以一试，常常被人追杀到天涯海角，如丧家之犬一般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是什么感觉？ 有谢长虎说话，梅安公主心中稍稍安慰。她虽然也怕，可到底仗着一国公主身份，旁人不敢拿她如何，就道： 不错，本宫这样的身份，不是你们这些人能碰得起的。今日你们要是敢动本宫，来日秦国皇室定会将你们挫骨扬灰。 是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